平安，让我们预备心，我们来领受上帝的道。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仰望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再次得以在主的殿中敬拜你赞美你，也献上我们一颗聆听主道的心。主啊，帮助我们，我们听到，我们领受主的道，我们能够行出主的道，来荣耀主你自己的名。所以主啊，这时间愿你圣灵保卫师充满我们，恩膏我们，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早晨要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爱的赎价，耶稣基督这爱的赎价，有今天有三点跟大家来领受，不能按的。所以我们今早我们可以透过三方面来体会耶稣基督付出这爱的赎价的这份的大爱。所以我们三点跟大家分享，第一，耶稣甘愿坚持爱到底的来爱我们，来付上这爱的赎价。第二，这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你可以看到这份的爱。第三，这份的爱带来重获新生。所以第一方面呢，甘愿坚持爱到底的爱，完全不能按。耶稣在世的最后一周被称为受难周或圣周，今天就是受难周的开始，下个星期就是复活节。所以在这个星期里面呢，其实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所以这一切的点点滴滴就可以体会到耶稣何等愿意甘愿坚持到底的来踏上这条受苦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的道路，只因为爱。他早已经知道这条路是不容易走的，他早已经呢，在踏上耶路撒冷之前呢，他跟门徒三次的跟他们讲了，三次讲什么呢？他说他会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的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耶稣三次的跟门徒预言了自己将要受难和复活，门徒不知道，但是耶稣自己知道，众人不知道，但耶稣自己知道，他这一周踏上十字架的道路是一个受苦受难的道路。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吗？耶稣他何等的愿意，因为这份的爱，因为爱世人爱罪人，他舍命放下自己来走上这条这个受苦受难的道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条的道路这一周会发生什么事情。今天在教会传统里面被称为中束节主日，就是耶稣在世最光荣的一天。耶稣呢，他33年半的生涯，30年他默默无名，他做他该做的事，3年半出来传福音，传天国的福音。而就在今天，很奇妙的，他去过耶路撒冷很多次了，但是今天当他准备要进去过逾越节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最荣耀的事情，就是哇，和城的人把衣服铺在地上，把众四珠铺在地上，然后嘴巴喊着和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和撒那。你知道众人在以怎么样的礼仪来欢迎他们吗？君王。这一次耶稣上耶路撒冷特别的，他接受群众以君王之礼来迎接耶稣进城，和城都惊动了。所以众人以为耶稣是谁？君王。但是耶稣自己知道，众人很快今天喊着哇，欢迎耶稣，耶稣是王，过了几天众人也要喊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如果是你，你走这条十字架苦难的道路，你会坚持走下去吗？ 你明知道这一群的人，哇，现在欢迎你，过了几天他还要钉死你，你一定很生气，对不对？你还愿意坚持走下去吗？所以耶稣他甘愿坚持爱到底的爱，走上这一条每一步都是受苦受难，很讽刺的。因为身边他知道门徒会离开，会有人出卖他，会有人最后喊钉他十字架。所以这一周是耶稣最荣耀的开始，也是他自己知道受苦受难的这个的高峰来到了。所以接着发生什么事情呢？当耶稣走完进入耶路撒冷之后，他去哪里？众人以为耶稣要去推翻罗马政权了，但是耶稣却要去洁净圣殿，他去到圣殿里面去，然后过后天色已晚他就出去了，第二天他再进来。所以这个星期的每一个过程呢，你都可以去经过灵修祷告读经，你去看耶稣何等的爱你。换作是我们，我们有这样子甘愿坚持到底的爱耶稣吗？我们呢，我自己在想，当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甘愿坚持爱到底的爱，我就问我自己一个问题，我会这样子吗？很多时候我们都想，我们很多时候为这很多小事情，别人一句话我不要来教会了，比如是家里一点什么事情我不要来教会了，我不用来敬拜主了，然后呢，我自己今天好像有点生病，有点不舒服，或者是有点那心情不爽，我就不要来教会了。但是耶稣经历了这样子的一切的事情，甘愿的踏上每一步路去，为了就是要甘愿坚持爱到底，付上这样子的代价。所以这个行程里面，就是你们可以灵修，明天接下来这一个礼拜，在这个受难节里面，耶稣咒诅无花果树，耶稣洁净圣殿，然后耶稣在殿里面教训人，然后人之将死，星期二的时候是一个教诲日，耶稣就在这一天里面用了很多很多的话教训人，教训人，然后也劝勉门徒，一直教导他们，预备他们。因为耶稣也知道，当耶稣受难被抓的时候，门徒们一个个都跑掉了，一个都不会在身边了，所以耶稣就要趁这样的时间里面快点来教很多关于幕后的事情，所以也预言他再来，甚至末世讲论。末世讲论我相信在疫情里面大家都很熟悉，马太福音24章那边讲到耶稣会再来，门徒就问他幕后的日子是怎样啊，耶稣就讲很多的东西，民工打民工，国打国，很多的事情都会发生。也在这个时候呢，很多哇法利赛人来挑战耶稣等等等等。而且你读到这一天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段经文，杀害耶稣的阴谋也在里面发生。杀害耶稣的阴谋，就是祭司长这些他们就开始筹划了工会的人，然后过后还有一个人跟他们合作，犹大开始在那边谈了，谈价钱了谈这些东西了。所以耶稣在这一天里面做了很多的东西，圣经里面就特别记载了耶稣受难的这一周发生了点点滴滴，全部记下来，我要让我们能够感受到耶稣是为你付上何等的代价，每一步路他都知道的。他知道我现在讲了，你们讲哇拍手啊，讲得很好啊，过了不久你们全部都会对他失望，看不起他，拒绝他，要钉他十字架。所以星期三的时候什么事情呢？这一天没有记载耶稣什么的做了什么，所以教会传统一般认为耶稣在这一天灵修安静预备支取能力迎接受难。这条的受难道路真的是不容易，耶稣知道他凭着自己在忙忙碌碌的生活当中肯定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受难，他唯一做的就是安静休息祷告，来到父的面前来预备自己，再大的苦难因为有主的力量我能够继续的坚持下去，献上自己。所以耶稣在这里祷告，而我跟你讲，在这个受难节里面真的每一步路他这里祷告完了 接下来第二天做什么？逾越节了，就是逾越节最后的宴席了。他一直跟门徒在一起祷告了，有力量了，可以吃这个最后晚餐了，在世的最后晚餐，然后跟门徒在一起还可以做服事。我特别看到这一天什么呢？就是耶稣为犹大洗脚，耶稣为门徒洗脚，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他知道犹大会出卖他，但是他仍然坚持爱到底的爱，吃这个受难的最后一餐，还要为门徒洗脚，为这个犹大洗脚，甚至为那些其余的11个门徒，他知道最后一个都不剩，可能剩一个约翰，剩一个约翰，约翰一直有在。所以耶稣知道吗？仍然甘愿坚持献上吗？甘愿选择受苦受难吗？摆上自己吗？他甘愿，他一刻都没有逃跑，一刻都没有放弃，踏上这条路服侍他们，因为他知道他离世要到了，因为爱门徒爱到底，为门徒洗脚，为那出卖他的人洗脚，然后继续的做了很多的事情，设立了圣餐，安慰鼓励他们，叫他们彼此相爱，预言彼得你会不认我，三次不认主，离别训言，为门徒祷告，特别为门徒祷告，这个大祭司的祷告，我们感谢主耶稣，他知道我们众人都是软弱的，所以他不断的在这个地方为门徒们，为他所爱的百姓来祷告，求主保守他们，让他们在软弱过后还能够回头。所以我就特别看到，就是保这个彼得，他预言他三次不认主，但是主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了，所以你回头之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们。彼得真的是做到了，因为主为他祷告保守了他，所以他软弱吗？他软弱，但主为我们祷告，叫我们软弱过后回头去坚固你的弟兄。所以彼得这个经历也是非常的棒的。犹大就不一样，犹大最后他吊死了自己。所以我们软弱吗？有，但是你知道有人在为你祷告，那大祭司耶稣基督在为他所爱的每一个门徒们来祷告。过后耶稣再一次的去客西马尼园祷告，求主帮助，让他能够继续的坚持下去，摆上自己，踏上这十架苦路。所以客西马尼园祷告里面的经文形容耶稣汗如雪滴，你知道那种的苦难，那种的压力，那种压迫吗？他有放弃吗？一刻都没有，愿意坚持下去，顺服主的旨意，这苦杯他喝下去，最后被捕，门徒散开，受审，被羞辱，整个的过程。而星期五耶稣经历了审讯。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路加福音23章，就是在星期五发生的，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所以就在这里，他经历审讯，经历羞辱，鞭打，最后钉十字架，受死埋葬。所以帮我按了哈。星期六耶稣在坟墓中安息，耶稣经历了死亡，所以他能够体会我们每一个人死亡，他也经历过。但感谢主，死亡不是结局，死亡绝对不是结局，耶稣的复活今天才会导致我们在这个地方敬拜他。全世界就只有我们基督徒一直讲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我们庆祝复活节。所以受苦受难的路，你可以经历到耶稣何等的爱你，死都要爱你的感觉，甘愿坚持的爱你爱到底。就反问我自己，我爱主吗？我能不能够像主一样，他甘愿坚持明知道的过程当中，我坚持不放弃的来爱他。你如果深深地体会到整个的过程，我告诉你，你肯定眼泪流不止，鼻酸，因为耶稣他是真的不像我们这样，我们比较随便，一点一点我们都把主不摆在第一，一点苦哎呦我不要了啦，不要来了，但耶稣却不一样，明知道还要献上。 但感谢主，星期日耶稣复活了，这就是我们复活带证明了他战胜了得胜死亡、阴间权柄、魔鬼撒旦权势，然后复活证明了他就是那真神，他早已经预言了，这讲了他会受死受难，对，他会复活，他是真神。所以如果我们经历了整个的过程当中，愿我们祷告，在接下来这个受难节里面，我们祷告，我们好好的祷告，读经，与主同行，走各个受苦受难的道路。耶稣的苦难，其实人生有没有苦难？有很多苦难，很多苦难我们没有办法解释，我只能说在一个犯罪堕落的世界里面，苦难一定有的。不管你是基督徒或不是基督徒，我们都会因为我的犯罪导致别人苦难，我的犯罪导致我自己的苦难，我身边人的苦难，因为我们都在罪的里面。但是基督信仰呢，耶稣受苦受难的道路，很多时候不是跟你解释说苦难怎么来，就算解释给你听也没用，你也听了你也不接受，因为你就是不要受苦嘛，你就是不愿意受苦，你只想不要跟我讲那么多，不要给我打针，我怕痛，就这么简单。但是你要不要打针？要啊，生病打针就是要啊。但是基督信仰耶稣基督整个受苦受难的道路，如果你去经历了这个受难节之后呢，接下来你人生，你知道你会发现你的属灵生命，你的生命里面接下来开始扩大了，可以承载人生很多的苦难的事情，因为你知道你的主他受尽苦难，但是苦难死亡不是结局，因为复活才是。所以接下来你面对人生的很多事情的发生的时候呢，你不会一下子就埋怨主，主啊为什么这样，主啊为什么这样，你根本都不好意思来跟主讲啊，为什么？因为主受的比你受的更大，你知道吗？主为了承担我们的罪，把他承受的更大，所以你不会一点点一点的东西来到主说，主为什么啊让我跌倒脚流血啊，主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些事情，反而你来到主的面前，主啊帮助我，在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让我更信靠你，让我更加的爱你，从你受苦受难的里面当中去经历，让我能够胜过一切的苦难。在苦难当中晓得一句话我最喜欢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是不是那个爱神的人？如果你爱神，在苦难中你都会经历到神那极大的祝福。苦难可能是提醒，苦难可能是需要你活出这份的爱，好像耶稣一样甘愿坚持的爱到底的爱，去活出一个很好的见证，救你自己也救你家人，成为这个世界的光和盐的见证。所以我深刻经历到我的主爱我吗？他甘愿坚持舍命走下去，走这个荆棘的路，只为了要使我得新生命。而问我自己，主如此的爱我，为我舍命，我能为主做什么呢？当你思考走了这一段路程过后，复活节下个星期，你肯定脸上充满了喜乐感恩，因为你经历到主的爱。接下来你的感恩感谢一定是满满的从你内心发出来的，真心诚意的，不是做给人看的，你唯要做给主看的。所以这个耶稣整个受难的路让我们体验到他如何的甘愿坚持爱我们到底。第二，我们可以看到爱的赎价里面看到一个，就是无罪的代替有罪的爱。这个人会讨人厌吗？巴拉巴啊 ，OK。刚才我们读的经文 ，OK， 我慢慢讲。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 ，OK， 帮我按一下，又不能。好，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的经文 ，OK， 现在这张图片里面，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还是成为基督的耶稣呢？”所以刚才的经文里面就是在星期五耶稣受难周里面发生的，耶稣经历审讯等等，然后来到这里的时候，比拉多 在逾越节前有一个惯例，就是可以释放一个他们要的犯人。特色为了感觉到这个哇，罗马军官这个官是很仁慈的，所以当比拉多说到要释放谁的时候，人们就喊着要巴拉巴。比拉多三次查不出耶稣有什么该死的罪，这个人做了什么恶事？就是那这段的经文。然后他本来打算释放耶稣，但是群众不允许，他们大声的逼迫比拉多，甚至威胁如果你释放了耶稣，就不是凯撒君王的忠臣了。所以比拉多最后为了自己的官位，为了众人的喜悦，为了不要等下造成叛乱，很多事情发生，最后他也放下了自己一开始的公义的原则，不要钉无辜人的血。所以他随着他们的喜欢，把耶稣给钉了十字架，把原本真正作乱反叛罗马政权的杀人犯，该死的罪人的巴拉巴释放了。所以巴拉巴是谁？按下去。巴拉巴是谁呢？为什么群众希望释放巴拉巴这个罪人？是的，他该死的。他原名呢，其实他也叫耶稣巴拉巴啊，在一些的译本里面他们就是有提到他也是耶稣，所以呢才会出现了比拉多讲，你们要释放这个基督的耶稣还是释放巴拉巴，两个耶稣。他是出名的囚犯，这个出名呢不是因为他不好，而是因为他好，很出名在犹太人的心目中。怎么样讲呢啊，经文里面都记载了哈，几个他作乱的时候杀过人，在城里作乱杀人，然后下在监里，是个强盗。因为学者就让我们知道巴拉巴不是一般的强盗，其实他是犹太革命组织的分类党首领，他参与什么计划和实行反罗马政府叛乱，在城里面作乱，想要推翻罗马政权，所以而被怎么样呢，抓下在监牢里面。而且他真正其实他一时在犹太人的心目中他是弥赛亚。弥赛亚是什么？他们心里想的就是拯救由以色列人，推翻罗马，恢复大卫的这个的王朝。所以这个巴拉巴他就是做这个事情。所以一直人们呢，哇，心里讲这个真的是我们的英雄，只不过呢他失败了，被抓了，所以最后他被抓在监牢里面。所以他们就希望下一个人来，下一个弥赛亚来。而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耶稣。只不过耶稣来的时候呢，也出现了一些事情。他们本来迎接耶稣进城，希望耶稣也像巴拉巴一样，哇，用武力推翻罗马政权。但是耶稣却不是进到罗马市政府的地方，而是去圣殿。所以耶稣他突然间也让他们失望了。但耶稣是谁？我们从这个路加福音23章里面看到，耶稣他是无罪的。罗马这个的整个23章里面审讯无罪的耶稣，他跟这个有罪的巴拉巴来做一个对比。首先23章4节里面，第一次他们把他抓来的时候，祭司长和这些众人把这个耶稣抓来的时候，比拉多讲，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第二次他因为知道耶稣是西加利利人，所以他就把耶稣带给那个西律王，因为西律王负责加利利的。所以呢，哇，西律听到耶稣要来哦，他很开心耶，他很开心，而不是头痛要见耶稣，因为他早已经听闻了耶稣所做的事情。我问你们，如果耶稣是一个犯人，是一个罪人，你觉得西律听到他的名字是开心还是头痛？一定是头痛嘛，对不对？哇，你在我管辖的这个三条路地方啊，兴风作浪，乱乱来，哇，搞叛乱，招聚了一群 gangster， 一群黑帮，哇，我真的是啊，哼，你来了，你死定了了，耶稣。可是耶稣不是哦，反而怎么样呢？在耶稣在加利利里面所做的事情，哇，这个西律听到的时候反而是很想见他， 因为耶稣做的都是好事，有耶稣在三条路，三条路没有犯罪，没有贫穷人，然后每一个人呢怎么样呢，哇，耶稣都看重孤儿寡妇罪人，有福音，改变生命的福音，瘸腿行走，瞎眼看见，好吗？得力助手啊，又不用花钱了，有一个人能够做这种好事啊，一直做善事，又不用给拨款啊，对不对？所以你看耶稣有罪吗？没有啊。所以希律来到这个加利利的王，这个管辖的这个王，希律王也欢喜看到他，最后因为耶稣不应他，不理他，他羞辱他，哎呀，送回去，送回去给比拉多，所以希律也查不出他的罪来。所以第三方面呢，比拉多第二次查不出他的罪来，神子也说，你看希律把耶稣送回来，希律也讲查不出他的罪来，所以我根本也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你们还讲他叛乱，他没有。第四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比拉多三次怎么样查不出他的罪来，所以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又劝解他们，不过众人不买单。所以第五，我们从23章里面看到还有一件事情，同钉犯人的见证。耶稣被钉，左边一个犯人，右边一个犯人，左边的犯人嘲笑他，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呀，和我们呢、啊、结果呢，右边那个犯人就责备他说，你受刑的，你是犯罪的，应该受刑的，你还不怕上帝吗？我们是犯人，罪人，应该的，本来被钉在十字架应该的。但是耶稣做了什么？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啊，他却在这边承受这样钉十字架。第六，这个特别美，百夫长见证了整个过程，当时他发出一个总结词，这个人真是个义人。百夫长整个过程，他们抓啦、受审啦，最后呢还要带兵啦、帮忙啦，哇，执行耶稣的死刑犯死刑，这个整个的过程，他经历了整个过程当中，他竟然发出这人真是个义人，所以他做了一个见证。耶稣的死最后，他做出了一个见证，这个人真是个义人，他没有罪。第七，约瑟的见证，这个人也很特别，这个人就是公会的成员之一，犹太人公会成员之一。我们知道，耶稣就是被这些公会的人、祭司长押到比拉多面前嘛，在定他的罪嘛。他们就是呢，在公会里面已经定了他的罪了，只不过因为犹太人宗教公会里面没有法律可以钉死人，所以他们一定要带到罗马的、这个官长比拉多面前，因为比拉多才有杀这个钉死人这个的责任这样子的权利。所以这个约瑟就是公会的一员之一。经文里面讲哦，众人所谋的他并没有服从，所以他跟他们没有异样，他们一直钉耶稣的罪他没有做，反而就在耶稣钉死了之后呢，死掉了，他来找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如果耶稣有罪，他是反叛的，你敢去求耶稣的身体吗？如果你去求比拉多官长，他不是讲什么吗？吼，共犯，这个一定共犯，一起抓。然后如果你是犹太公会的成员之一，他们已经定了，哇，他们已经定了耶稣是有罪的，你啊还去求耶稣的身体，你接下来还要混吗？因为你竟然跟这个公会议员里面，你是其中一个 member， 他们做了这个决定，你最后反而去求身体，然后如果给其他成员知道怎么办？你这个造反的、反叛的，你什么意思？我们已经这样子讲他是有罪，你还去求他身体，埋葬，做好好的。所以呢，他不服从这个公会的决定，他要去求耶稣的身体埋葬。从他这么勇敢啊，敢敢的不怕死啊，然后不怕他的前途受毁，身份地位名声受影响，敢敢的与众人为敌，求耶稣的身体安葬他，因为他知道耶稣没有罪。我们是约瑟吗？敢敢吗？或者我们也可以称为约瑟，在这个星期灵修之后。所以耶稣都做了什么？耶稣他都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从里面可以看到几点的东西，就是耶稣他是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的， 温柔和平君王。他不是驾着坦克车，他不是驾着战马，他不是驾着战斗飞机，好像俄罗斯乌克兰入侵等等别人的国家，骑着一个普通的摩托，好像驴驹子，就是当时最普通人家的一种的交通工具，可能就好像脚车或摩托这样，不是跑车汽车，这么普通的一个人进城，温温柔柔的，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东西。然后耶稣一生做了什么？他做的都是好事，所以希律啊都很欢喜看见他。耶稣传天国的福音，告诉大家，天国有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爱你们，你们都是他所爱的儿女。他呢邀请人成为天国的子民，然后他也知道，告诉大家，你们不单只有属肉体的生命，你知道吗？不要一直去操练你追求你属肉体的生命，吃啊喝啊，满足你的欲望啊，玩乐啊，打赌啊，抽烟啊，吸毒啦，喝酒啦，哇，你爱怎样做就怎样做啊！不要去追求肉体的，都是会朽坏的，不能够存到永恒的。他告诉你们，你们有属灵生命，这属灵生命就是天国的，你与神的这个的关系。你们信了主过后，你们就有一个全新的属灵生命，这个在里面的会胜过在外面的。所以告诉你们，接下来你们有一个全新的属灵生命的，你们要听从里面的声音，圣灵的引导，不要跟随肉体去放纵你们的情欲，去败坏你们自己的生命，因为属灵生命可以带给你们丰盛丰富的一个生命。所以耶稣做什么？他使罪人得到赦免。耶稣做什么？他医治，他释放，他赶鬼，他洁净圣殿，他叫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大麻风被拒绝的都能够得着医治，全新的生命，死人复活。你知道为什么当天这么多人在城里面迎接耶稣吗？因为耶稣刚刚在之前他医治了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全部人都知道耶稣做了这件哇惊动的事情。他们就讲，谁可以让死人复活？这不就是弥赛亚吗？这不是基督吗？救赎主吗？那受膏者吗？那预言将要来的那位吗？所以这一次才特别不一样，高峰期也是受难期。耶稣看顾穷人、孤儿、寡妇、罪人，都有改变生命的福音，叫我们活出敬拜、祷告、爱神、爱人。这样的人你喜欢吗？有罪吗？所以希律都讲没有罪了。如果有一个人啊，在我们三条路做这样的事情啊，三条路的村长拍手啊，有了这个人在，我的工都不用做了啊，根本没有什么，没有病人啊，有需要的人啊，穷人啊，耶稣有耶稣就好了，五饼二鱼喂饱整个三条路的人，好的无比，又不是搞搞脏作乱。为什么？因为这段话，当这些的法利赛人啊，这些啊祭司长文士啊来挑战耶稣，哎，纳税给凯撒，要不要纳税？耶稣讲的话，凯撒的归给凯撒，上帝的归给上帝。有做叛乱吗？没有。所以耶稣，上帝的爱子，与神同等，救基督，救赎主，弥赛亚。所以他们两个人的分别，哪一个用武力，一个用聪明，人的聪明要带来救赎、拯救。结果自己是一个罪人，杀人反叛，无法救人。另外一个呢，耶稣就是无罪的，官长七个的见证都证明耶稣是无罪的，他却甘愿牺牲舍己代替有罪的，成为爱的赎价。他没有犯罪，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微笑的话，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被挂在木头上，担当了我们的罪，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这两个，哪一个爱的救赎、爱的赎价呢？耶稣，无罪的代替有罪的，只因为一件事，爱。他甚至还代替了谁？代替了唯一一个亲身感受到的，就是耶稣爱罪人巴拉巴，连巴拉巴都是他所爱的。你可能觉得巴拉巴值得吗？该死的嘛， 但是整个圣经里面唯一一个最能够亲身感受那种啊，耶稣代替我们的过犯钉在十字架上，就是巴拉巴第一个。因为原本应该钉在十字架上那个人就是巴拉巴，但他真正的经历到那个亲身代替了我的过犯钉在十字架上的无罪的耶稣，就是巴拉巴。所以有人可能会这样子问，耶稣啊，天父啊，你这么爱巴拉巴值得吗？难道你不知道他是一个坏人吗？是，神会跟你讲说，我爱他，我还是希望他能得自由。有人就问神说，你这么爱他，但是他不会感恩你哟。他会想，是人们释放他得自由，不是你。因为当时是他的同伴同伙喊着，释放巴拉巴，钉死耶稣基督，钉死耶稣。他可能不会感恩耶稣，不是你代替我啊，是我的同伴救了我，群众喊大声啊。是的，他不会感恩，但我爱他，还是希望他能得自由。但是耶稣你知道吗，他得自由之后会继续犯错嘞，会得罪你，攻击你耶，取笑你耶。是的，耶稣说，但我还是爱他，愿意代替他钉在十字架上，我要让他得自由释放。但你们知道吗，巴拉巴所代表的是谁？岂不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是罪人吗？我们这里哪一个，我们不是受了耶稣的救赎得自由？但是我们哪里一个，我们在一生中我们没有做过忘恩负义的事情，得罪神的事情，有没有？有。然而这份的爱就是这样的奇妙。罗马书5章8到11节告诉我们，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还是攻击他的时候，得罪他的时候，还是他仇敌的时候，主就为我们死，担当了我们一切的过犯罪孽，为要使我们得自由。然后我们靠着他的血称义，我们靠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与上帝和好，我们得救了。我们从此以后，我们以救主我们的神为喜乐和满足。这就是耶稣爱的赎价那份的爱。他爱罪人巴拉巴，你们觉得这个人哇不应该被爱的，但是岂不晓得这个人就是你和我吗？而我们要感谢天父和耶稣爱他，要不然我和你一样的，我们都在钉在十字架上，没有人代替我们。这个无罪的不会代替我们有罪的，因为有罪的都是该死的。所以感谢耶稣，赞美耶稣，担当了我们一切的过犯和罪孽，使让我们领受新生命。所以最后一点，他为要使我们重获新生的爱，使我们领受重新开始的生命。所以我们重获新生了吗？我们真是因为耶稣而获得重生得救的新生命吗？好像保罗说过一句话，保罗说过他得救了，保罗得救了啊，得救了之后他就说了，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活着是为主而活，死了是为主而死，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所以他珍惜，他知道如今他蒙恩得救了之后，是主耶稣付出了一个昂贵的代价来换来的新生命。希望我们好好的活，感恩的活，荣神益人的活。而这份的代价，我要使我们重生得救的这新生的爱，就好像这个故事一样。有个故事就说到，有个小男孩，他手里拿着一个破旧的生锈的鸟笼，走着摇来摇去摇来摇去，哇，然后里面还有几只小鸟，然后这几只小鸟呢看起来怎么样，哇，吓死掉。这几个小鸟又怕，眼神又怕又寒冷，全身颤抖的，很怕的准缩在这个鸟笼里面。然后有一个牧师就看到这个情景，哇，动了慈心，于心不忍，就跑过去拦住那个小男孩，哎 stop 问他，你手上拿着什么？ 这个小男孩讲，哦，你看不到啊，那这几只又笨又臭又怎么样的生意不好的野鸟咯，他们很笨哦，掉进我的陷阱里面，被我抓到了。那牧师就问他，你打算对他们做什么？他讲啊，还不是就是为了玩哦，我要怎么玩就怎么玩啊，啊，然后呢，只要我高兴，我要怎么玩他都可以，我要转来转去，转来转去都可以。甚至他还想做一件事情，我没有试过看到哦，一只没有羽毛的鸟哦，我要试着一根一根的羽毛给它拔掉，拔掉，拔掉，拔掉。哇，我想一定很有趣，光秃秃的。结果牧师震惊地问到他，最后呢，你玩厌了，你毛也拔完了，你要做什么？这个小男孩讲，哈哈哈。我家养了几只猫，几只小猫，我相信这几只猫一定会很喜欢哦。哇，要怎么样？来吃啦，吃掉，把这几只鸟啊给吃掉，死。所以这几只鸟最后的结局是玩厌了，玩爽了，霸道完了，最后不好玩了，就是死亡临到他们了。这个牧师真的是听了，哇，震惊，又怎么样呢？哇，很有那个心情啊，很不好受。因为他动了慈心，看到这几只可怜的鸟，他就问他，你开个价多少钱，我要买它，整个卖给我。结果这个小孩子听到傻掉，啊，你要买它，这几只鸟不值钱的哦，整个都不值钱的，你要自己去抓啦，这些又笨又鸟，声音又不好听，野鸟来的，然后又老，你干嘛要买它，你是不是有傻了哦，你要自己去抓，一分钱都不用花，不值钱。这个牧师还是讲，我要买它，你出一个价。结果这个小孩子就想说，好，啊，试试到你有多想买它。都讲这个东西不值钱的咯。结果这个小孩子讲啊，我要10块美金。哇，天价！当时这个的价钱就好像天价一样的，挑战了这个牧师。结果这牧师二话不说，把钱拿出来，就把他10块钱交了出去给他，买下了这个生锈的、不美丽的这个鸟笼里面的几只的小鸟，就跟他买下来，然后带到一个草地上，然后就打开了鸟笼，把它释放出来，给他们自由的飞翔。就是这样，我要就是希望他能够得到自由，而你想吗？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他的爱的赎价就是他付上了他自己成为代价，他看到了我们世人被罪所困，被魔鬼撒旦玩弄在鼓掌里面，彼此伤害杀害，打来打去，骂来骂去，大家的生命都不好过，都是呢怎么样的走向灭亡的道路的。耶稣基督天父上帝看不过眼，于心不忍，我所爱的子民，我所创造的这些的万物，这些的百姓，我不要看到他们全部都落入魔鬼撒旦的圈套里面去，被杀害，被玩弄。结果他愿意怎么样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成为我们人的样子，谦卑顺服的付上自己那无罪的生命的，成为这个赎罪的代价。我要做什么？就是使我们得自由啊，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好的好好的活啊，因为耶稣天父上帝他所创造的我们是美好的。记得创世纪里面讲的吗？神看他所造的都是好的，但是犯罪堕落的我们好吗？不好。所以主就这样子成为了那个赎罪的代价，我要使我们得释放，得自由，得新生命。正如有一段的经文你们最熟悉的，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盗贼是谁？魔鬼撒旦。但是主耶稣来了怎么样？要叫羊得生命，就是人得生命，得的更丰盛。而我们这个好牧人是什么？为羊舍命，我要使我们得自由。而今天这段的经文也告诉我们，原本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是上帝却没有忘记我们，他仍然爱我们到底。耶稣基督成为那个赎罪的祭， 爱的救赎，爱的赎价，让我们白白的称义。而这个称义呢，就好像六章二十三节里面讲的，本来罪的工价是死，罪就是死，结果上帝的恩赐就是耶稣基督，他来了，做了赎罪祭，使我们得称义，得生命。所以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所以今天感谢主，赞美主，我们的生命因为耶稣他愿意献上这爱的赎价，甘愿坚持爱我们，爱到底，走这个一个星期里面的受难周，没有一刻退缩。就算他真的累了，他走不下去的时候，他做什么事情？祷告，安静休息，来到神面前支取力量，跟他做，给他继续能够坚持下去。然后他这个无罪的代替我们有罪的，本来该死的巴拉巴却也怎么样，耶稣也爱他到底。今天就是代表了我和你，最后只盼望一件事，使我们在罪上死，得以在义上活。我要使我们重获这个新生的爱，好好的活，好好的为主而活。保罗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或活或死，如今都是主的人了，不是魔鬼撒旦的人了。死亡本来是属于魔鬼的，跟他一起的，但是我们属基督耶稣的人，死了之后我们有耶稣复活的生命，有今生及永生的生命。所以愿主祝福你们，在接下来这个的受难周的开始第一天，我已经大概跟你们走过整个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这份这么丰富这么大爱的爱的时候，受难周我们花更多的时间读经祷告，更加认识到底耶稣这份的爱，因为耶稣这份的爱真的是可以帮助你，耶稣这份的爱可以激励你，可以丰富你，可以使你生命得以完全。所以愿主祝福你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主，每逢这时候我们真是感恩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的海爱是何等的愿意为我们甘愿坚持到底的献上你自己，成为赎罪祭，来使我们能够领受主啊重获新生的爱。所以愿你祝福你这里的每一个的子民百姓，在这个受难周里面，我们的焦点，我们的眼目，我们的生命定睛注目在主你里面，再一次的与主你自己经历你这个受苦受难的道路，以致我们能够领受知道你的爱，主啊深刻经历你的爱，我们活出主啊这个的美好的荣耀你的一个的生命，爱主的你一个的生命。所以愿主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位，也预备我们的心，经历受苦受难的道路之后，主啊我们一起迎接主啊你为我们舍命，你为我们复活，你是世界世人的希望和盼望，你是真神，你是救主。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